很多所有情歌的句子、哦、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 可以帮你吗，宝贝？用我最后一次。

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着柔。 是我看清，是我真